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09集。 网友真的不容易啊，还没从清梦几何的打击中恢复过来，又被玄光一记重锤，头都给锤进土里了。演艺圈内出名的友谊很多，不少导演也有自己钟爱的演员，正常来说创作者有偏好，对其格外特殊也不奇怪。问题是谁让大家之前吃假瓜吃得那么投入，现在伤害自然大了很多。有些个网友还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特意把当初传神前后大家讨论选角，尤其是表示先排除错误答案蓝河，谁都能期待只有蓝河平哥可以死心之类的言论拖出来欣赏。所谓独羞耻不如众羞耻，大家一起苦中作乐啊。蓝河的粉丝则是集体傻眼。 我是一个和平哥，一直无心关注鬼趣的瓜，今天突然被通知过年了， 现在茫然到不知道该不该笑，我还没准备好庆祝。 对不起，真的没有心理准备，刚才还在和姐妹说我家哥哥好可怜，接不到戏，公司很久都不给请助理，现在姐妹发给我新闻加很多问号，这个事情我要怎么和她解释？ 因为蓝河签在小公司，宋其云父子又是以我行我素作品至上的风格出名，和平哥们都要怀疑蓝河是不是有什么后台关系了。和平哥是突然过年，其他有意的演员粉丝就晴天霹雳了。想骂有黑幕吧，这传神的截图才刚被挖粉，那场大家明明公认蓝河技压群雄，只好咬牙切齿地表示蓝河不过是仗着自己是苗族会蛊术罢了。这个下蛊之说被广大网友玩成了梗，还意外帮蓝河又破了一波仍然流传在外的他是蒙古族的谣言。这一出其实连蓝河他们公司都没料到，因为他们单知道宋福潭和蓝河关系不差，却不知道宋福潭还特意去上燕京碎石记，这到底是有多青睐蓝河啊？一时之间有点懵，先前都觉得要低调，怕角色有变数都不敢往外说，还要蓝河专心准备剧本，珍惜难得的机会，早知道就跳到桌子上嚣张了。接下来两天蓝河拒绝了很多采访，也不是故意的，只是他得配合宋其云选角色了，有些配角试镜他得去搭戏，没那么多空。像这天白天搭戏完事儿，还要去看窦老爷子，就因为是去看窦老爷子，不但胡七十九要跟着出门，白五也想去。白五是觉得万一呢，万一以后就住那边了呢，多去熟悉一下。有点尴尬的是今天萧雨谦也来试镜了，虽然竞争主演没成功，但是宋其云觉得萧雨谦也适合演主演的队友，也就是男二，首选是男一，可抢不到，萧雨谦也退而求其次来试男二了。无论怎么说，好歹也是宋其云的戏，当然也不是每个演员都能接受，像王璐就觉得面子挂不住，也没有参选其他角色了，甚至记者有提到蓝河他就黑脸，觉得如果不是蓝河抢占先机，他也许不至于没机会，他怎么就不如蓝河可爱了？就算是萧雨谦再次与蓝河见面时，心情也是很复杂的。之前他还想过，要是和蓝河有合作机会就好了，没想到有是可能有，不过主次颠倒过来了。等到开始搭戏，萧雨谦就惊了，虽然没看到整个剧本，但就试镜的这一段戏，蓝河饰演的小来简直太流畅，就好像这本来就是他一样，这契合度也太高了吧。萧雨谦都有些理解为什么玄光作为编剧会说他是唯一的人选，哎，道理他都懂，但是还是好心酸呐。 宋齐云那边之前就看过萧雨谦录的试镜了，这次看他和蓝河搭的也不错，和制片人点点头，觉得差不多可以定下来了，当场就给萧雨谦透露了这个意思。谢谢宋导，毕竟一开始想的是主角，所以试镜成功，萧雨谦的兴奋度也没有那么大了。蓝河和他握了握手，恭喜， 同喜，同喜，同喜。 萧雨谦继续酸溜溜的道：“ 哎，我听说了，于萌萌也会试镜，你好幸福啊！她肯定是来试女主的。哎呀，不知道我能不能有跟她对戏的机会啊？” 于萌萌是圈内知名女演员，还是人气、美貌与实力并存的那种。虽然不清楚具体情况，但她会试的，当然是女主无疑了。萧雨谦一直很喜欢于萌萌，这个连他粉丝都知道，所以也格外羡慕蓝河。蓝河道：“ 有句话他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” 迟疑地看向宋齐云，宋齐云看了眼萧雨谦，淡淡地道：“ 你和于萌萌的对手戏比较多，你们两个要谈恋爱。” 萧雨谦愣了下，狂喜道：“ 三角恋？” 宋齐云说：“ 不是，就你和于萌萌。”“ 等等，那小来的 CP 是谁？” 萧雨谦也是按常理推断，女主不就是和男主在一起吗？而且他又反应过来一件事，宋齐云说的是演员，这么说女主真的定了于萌萌？ 真就于萌萌？我和于萌萌 啊，这个小来没有感情线。” 宋齐云说起这个还有点无语，还不就宋福潭不肯给小来加感情线，但影片中又有七情六欲，所以爱情的部分就交给了女主和男二。 他为什么没有啊？ 哎呀，不管了不管了， 哎呀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宋导让我圆梦今朝。 萧雨谦用力抱住蓝河，蓝河无语。宋齐云笑道：“ 这可比知道拿下角色兴奋多了。你还是于萌萌的小迷弟啊。” 萧雨谦那点崇拜粉丝知道，宋齐云可不知道。他腼腆地笑了笑：“ 是啊，而且我先前都在想，我怎么就和男主擦肩而过了，不然就能和于萌萌搭档了。哎，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了。” 一直坐在旁边的宋福堂看过来一眼，宋齐云嘿嘿笑道：“ 我儿子肯定想说，不是擦肩而过，是毫无机会。” 萧雨谦说道：“ 也不用说出来吧。” 没拿到主演是很可惜，但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倒也抚慰了萧雨谦的心。离开的时候，萧雨谦和蓝河同步，宋福潭也在旁。萧雨谦忍不住看过去，心想网上好多人惊讶，他们要是看过剧本肯定不会这样。如果他是作者，看到这么契合笔下人物的演员，他肯定也喜欢得不得了啊。他简直都可以想象了，在电影上映后，大家一定会惊叹角色和蓝河如此的相辅相成。萧雨谦的眼神太明显了，不说话蓝河和宋福潭都要知道他在想什么了。这个剧本很特别，它诞生于阴阳交错的偶然，伴随着生死误会而完善，最终在金风玉露的相逢中得以立项。别说萧雨谦，连宋齐云也不知道，并非蓝河有幸遇上小来，而是小来因蓝河而诞生。都是碍于马甲，蓝河甚至在考虑让宋福潭把名字给改了，免得被京城这些捞阴门的发现了此小来就是彼小来。蓝河回了一下神，是蹲在公司外的记者。最近会有很多演员和宋齐云见面，自然有记者密切跟拍。 看到他们三个一起出现时，记者当然疯狂记录。这种事他们三个都算是习惯了。萧雨谦道了声别，和助理一起上了自己的车。而蓝河和宋福潭的关系既然曝光，上同一辆车当然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蓝河回头看了一眼车窗外，我总感觉记者的眼神很复杂。也是，我微博下面都疯了，说先后被柳纯阳、王茂玩弄，还吃了假瓜。哎呀，好可怜啊他们。胡七十九钻出来了，悠悠道： 你是认真的吗？就这样的柳纯阳、王茂，不都被尊家骗了？你最能演吧。 蓝河无语。宋福潭立刻道：一码归一码。 说得好像你没有被骗过。 胡七十九迅速接道。宋福潭无语，而白武早已痛苦地闭上了眼。 别再提了。 宋福潭一路开到窦老爷子的院子，还未进去就能听到满院子婉转的鸟叫声。窦老爷子正在会友，白武好容易主动钻了出来。第二次来这里他环视一周，啊，好地方。他又仔细看窦老爷子。 小宋的老爷看起来很好相处，还很爱干净。 胡七十九也看了一眼，挑剔的道： 勉强可以算进家族里，一起饱了。 蓝河无语，宋福潭则说道： 谢谢。 蓝河没说话。窦老爷子今儿会友，朋友不止带了鸟，还有个带了狗来。他背着手看着自己朋友脚边的狗，这狗挺大的，棕色的毛，眼睛上面还有两团白毛，这会儿趴在地上哈哈喘气，一直抬头看那些鸟。朋友得意地夸耀： 怎么样，我孙子送的，叫什么阿拉斯加雪橇犬，花了大几千呢。我为了他准备郊区住去了，再种点花。我孙子说了对身体好。 窦老爷子撇了撇嘴： 你这狗不行啊。 朋友立刻心虚，怎么老窦也听说过雪橇三傻吗？旁边的老头却是笑道： 哎呀，你可别上老窦这炫耀你孙子送的狗了，人老窦以前养欢狗的，指不定要挑什么毛病呢。 欢是偷农作物的，欢狗自然是训练出来猎欢的狗，就经有养这个的风气，而且总结出了像狗精，所以对养家狗多少能念叨几句。时代变迁，现在是没什么人养欢狗了，再说了，现在京城养狗限制多啊。那像狗的谱还在窦老爷子脑子里，什么阿拉斯加他是不知道。 哎呀，反正照我们的标准，虎牙得完整，头尾两头翘，耳根要硬，然后一本黑花舌头的性格猛烈，黄的稳重，青毛白脸也很凶猛。 朋友知道他不清楚雪橇三傻这回事儿，很轻松地打断： 我们这狗也不是猎犬，拉雪橇的，而且你别管那些，你看这骨架子。 窦老爷子说： 我还没说完呢，老话叫管其他部位长得再好，要是四眼儿全玩完。 朋友看着阿拉斯加眼睛上两团毛，确实形似四眼，气节 你老土。 蓝河刚进这一界，听到窦老爷子的话，只见白武擦了擦自己的眼镜，强忍悲伤： 小宋，我看错你老爷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